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或你。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好，爱一生恋一世，我也会等你到老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你的笑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 随着秋冬的季节到来，北京市即将进入季节性的流感高峰期。当前，北京市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。最新的统计显示呢，现已累计接种流感疫苗30多万剂。 你们究竟想要什么？ 据商务部的消息，前三季度我国对外累计投资了780.3亿美元，降幅进一步收窄。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。 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 近年来呢，已有18个省份调高了最低的工资标准。 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 每月2300元。近日，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完成了意见的征求稿，其中要求养老机构配备网络，注意保护老年人的隐私。根据海关统计，前9月中国的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6.6%，顺差收窄了17.7%，进出口的结构进一步优化，动力转换加快。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消息，中央和国家机关140个部门的公车改革率先收官，5年来公车压减逾60%，携带支出降超70%。16号，国家能源局表示，风电将在新能源中率先摆脱补贴依赖，至2020年基本上实现风电不依赖补贴发展。近期，滴滴发布了第3季度的交通出行报告，哈尔滨3度蝉联了堵城的冠军，兰州、上海呢打车最难，评车的缓解效果显著。 投入每天永不变，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。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，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，无用再争取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。风再起时，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遍遍欢呼里我这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来日某天再相见，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，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。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 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。珍贵岁月里，寻觅我心中的痴。风再起时，寂寂一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。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仍没有一丝悔意。 当时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，有三位女歌手都站在了天后的替补席上，她们分别是叶倩文、林忆莲和陈慧娴。林忆莲当时的风格可能看起来比较前卫，陈慧娴呢后来选择到英国读书，所以叶倩文当时凭借着一首好听的《祝福》就占据了第一女歌手的位置。接下来为你分享来自于叶倩文《我的爱对你说》。 天上的云它慢慢的飘过来，陪着我慢慢的走，述说那将来。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，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慨。曾经流过那许多的空白，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。亲爱的你，我这一片梦不改，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。

皮肤白至长发大眼的许慧欣是经过呢环球唱片训练两年，力捧准备接替蔡依林的新人。丹凤眼美女的她不仅歌唱得好呢，舞蹈更是跳得一级棒。其中的专辑同名主打曲《快乐为主》，常与周杰伦搭档作词的方文山以德州的牛仔想象为背景，为许慧欣量身填词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，歌曲也展现出了许慧欣高超的唱功。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许慧欣的《快乐为主》。 关上阴影，甩掉伤心，高速前进。 给小熊洗澡吧。 好，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，你是不是也穿了呀？ 穿呢。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，认识的人也不可以。如果有人一定要碰，你就大声喊救命，回家告诉妈妈，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小熊小熊好宝宝，背心裤衩都穿好，里面不许别人摸，每个女孩都知道。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，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。 自拍不好看，可以重来。密码输错了， 请再次输入你的密码。 可以重来。玩游戏挂了， One more time. 可以重来。但一旦感染艾滋病， 让我们共同认识爱。 爸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。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，